至34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25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105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7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1元升4.3，腾讯控股352.6升1元，盈富基金22.2毫2升4仙，美团192.3跌2.1，药明生物80元跌2.7，恒生中国企业77.08仙升4.2，吉利汽车17.38跌1.2，比亚迪股份320.8跌4.2，京东集团245.8跌1.4，李宁71.9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371，瑞士法郎8.037，澳元5.353，加元6.033，新西兰元4.834，欧元7.942。每百日元对港元5.7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6。日经平均指数报26517点，升26点。港金报1626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39美元，卖出17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真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星座字大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彩虹村，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落观塘游泳池。今日喺新界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一段交通仍然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过咗环保大道回旋处，龙尾接近宝顺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黄金海岸商场对开，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就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彩源村彩湖楼、青衣南城湾五座、大埔日雅苑日恩阁、沙田水泉路村骏泉楼、油塘高骏苑骏楼阁、鸭脷洲利东村东叶楼、将军澳唐明苑唐富阁、荃湾海滨花园海云阁、大埔富亨村亨泰楼和屯门湖景村湖辉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垂钓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7月8号星期五，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首先听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南、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和曾彼得嘅。 7月8号星期五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嘅，咁我哋就预告下，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6点我哋就会有一个即系点歌对象，就会我哋会写信啊，写文字俾佢啦。 冇错， 我哋拣选嘅对象啊，就系倪匡先生笔下嘅卫斯理啦。 冇错，呢个非常之经典，喺不论喺个小说啊、电影啊、广播剧啊、电视剧啊，都出现过嘅一个人物啊吓。 我哋觉得即系。啊！我哋呢个环节即系点歌，成日都玩啲好奇幻嘅点呢啲，唔系即系真系人啊，又死物啊，又成嗰啲虚幻。 本身呢个环节都系一个科幻嘅环节， 系啊，史上最科幻电台环节， 都系一个元宇宙入边点歌俾大家嘅。 所以我哋就拣选啊，不如就攞呢一个本身佢嘅故事剧情都非常之科幻嘅卫斯理咧嚟作为点歌对象啊。 系啦，咁啊，到底大家会有啲咩歌想点俾呢一位咁经典嘅角色去听咧？会唔会都点翻一啲好科幻嘅歌咧？咁样我都谂到一啲科幻嘅歌。 同埋有冇话中意睇佢边一次嘅冒险故事咧？ 系啦，咁啊可以分享一下嘅。 系咁啊，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 冇错，今日咧有一样嘢想分享嘅，就其实就发生喺我嘅朋友身上。咁呢个古仔，我觉得都引以为戒。 嗯， 即系尤其我哋做呢一行咧，就会更加之会 謹慎啲啊，就係、是、因為即係而家你都知道坊間有好多各式各樣嘅選秀節目咁樣。 係。 咁啊，我其中有一位朋友就最近收到一個電話。咁呢個電話呢就自稱嗰、那個打俾佢，佢唔識㗎，我朋友唔知呢個電話係咩人嚟嘅，打俾佢自稱就話係某某某選秀節目嘅製作組啊，咁啊就打嚟即係叫佢交好多資料啊，問下佢有冇興趣試鏡啊各方面啊，咁但我要首先講一個前設嘅，我朋友就並不是做幕前嘅人嚟嘅，咁、所以呢佢都好驚奇自己收到一個咁嘅電話，咁我哋就都有同佢分析過啦，咁啊就覺得第一一定是你不知道得罪了啲咩人，然后你俾啲朋友攞咗你嘅电话去玩，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咁但系我哋都谂过啊，呢个可能性应该都冇咁大嘅，要玩都唔会咁玩啦，我觉得即系咁大个人啦吓。咁啊，第二个可能性就系资料外泄嘅问题。咁但系亦都好似唔系好关事，即系如果你资料外泄， 即系衰啲咁讲，资料外泄唔系外泄去呢种。 系啦，你唔会去呢一种啊，即系你资料外泄可能系一啲即系同啲金融 销售啊、 销售啊，系啦呢啲嘢有关系。咁我觉得第二个都好似自己谂落又好似唔系好 make sense。咁於是乎第三个觉得咧，就系、是、呢个骗徒嘅手法咧。就真係層出不窮啦，咁所以呢我就自己覺得大家即係都要留意一下話，可能身邊不論自己身邊嘅長輩老人家也好啦，即係自己朋友可能後生啲嘅青春啲嘅十幾歲讀緊書嗰啲嘅都好啦，留意一下即係呢啲電話會唔會有時打嚟可唔可信呢，到底個電話號碼佢點樣得到你嘅電話號碼呢，咁大家都要注意自己個人嘅呢啲資料啊，即係唔好外泄啊。 我想知道咁 message 揾佢係。是 他是打电话 打电话 他不是 message。 那他是怎样讲啊，即是他说多谢你报名啊，第一话是怎样，即是他的前设是怎样而联络上他啊，有没有 啊，我就即是我朋友就没有好一字一句地讲给我听的。那么大概呢那个电话呢就是打来就是说是自己自称就是乜乜乜的制作组来的。那么之前收到你那些的资料，收到你那些表格、那么想你呢就再补交一些的不同的资料、那么即是或者你又会不会有时间再约个时间上嚟见个面啊，咁嗰啲，咁你都知即系好多唔同嘅一啲骗案都会有啲类似嘅情节噶嘛， 都系 系啊，咁所以即系亦都 因为佢个前设系会有令你怀疑，就系因为佢话之前收过你递交嘅资料，想你再补，咁如果我之前冇递交过，我就好容易一下就识破咗啦， 系啦系啦， 咁但系如果佢转个讲法唔系咁样样嘅，佢可能话系知道你可能有兴趣，或者有人 refer 咗你俾我。我想咧，就即系 confirm 呢件事咧，咁嗰件事嘅可信性咧，因为个前设唔同咗，就会令到佢可信性高啲啦。 系啊，不过有一样嘢又要留意就系咧，尤其可能一啲再年轻啲嘅观众都会未必知道就系咧，即系有一啲嘅比赛咧，而家都会兴可能自己怕丑唔敢去报名咧，咪会有啲朋友去提名咁样噶嘛，即系朋友帮你报啦，系啦系啦。咁可能有时啲即系可能年轻啲嘅听众未必识分嘅时候，就可能会谂啊。哎呀，系咪即系佢知道自己冇交资料，但系可能佢唔知道身边嘅朋友系咪帮佢交咗资料，咁所以佢就会担心，哎呀，系咪真嘅咧？咁佢估下估下，咁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好啦，即系最紧要你交出所有个人资料都要好小心去处理啦，尽量都系唔好乱咁交啦。咁如果有任何一啲嘅地方你要去嘅时候，亦都揾一啲好信任得过嘅人去同你去先好去啦。 系啊，因为有阵时。即係好似你個 friend 講啊，我唔係做幕前嘅，即係冇理由會揾我啦。但有時候好尷尬嘅，即係你個 friend 可能嗰個情況就更加明確啲啦。咁但係有時你可能又叫出過下鏡，或者你有啲片 upload 過上網咧，咁人哋會揾咧，都好正常，因為就參與過，你知一啲選秀節目啊，或者啲真人 show。特別可能需要好多參賽者定點樣樣咧，佢即係五花八門，咩類型嘅人咧都會招攬翻嚟嘅。 冇錯， 係啦，即係佢有可能好多唔同嘅角度啊，啲故仔啊，咁所以有時你係可能佢真係有一啲係揀中咗你，就係想你去做一啲成為故事當中俾佢攞嚟寫嘅其中一條支線嘅。 係。 都有機會係咁樣㗎。 所以大家自己如果一遇到一啲咁嘅疑問啊，最緊要話點啊？最紧要就揾朋友倾诉啊嘛， 同埋你直接咧揾翻官方渠道去揾你最好嘅。 系啦，问下。 即系我有个 friend 都试过类似一个嘅，总之就系一个 唔知道都出名嘅一啲 campaign 啦，就是音樂相關嘅。有一次無端揾我個 friend 就話：我哋嚟緊咧會搞一個唔知 tour 咁樣喺外地嘅、就睇下你有冇興趣參加啦。我哋最近都唔知道搞咗呢啲 A B C D 嘅 event 啦咁。咁嗰個 campaign 一講出嚟咧，咁我 friend 都聽過都知嘅咁。咁啊，但佢就好奇嚇，而家有搞到 tour 咩咁樣？咁但好即係對方亦都冇話你需要俾任何錢啊各樣嘢嘅。而是调翻转，系即系你想参与，你报名系得噶，好多嘢都我哋会即系叫我哋会出啦咁样。咁所以咁佢就走嚟问我有冇件咁嘅事，咁我就再帮佢问翻啲相关嘅人士啦咁啊。咁跟住后屘得知嘅就系佢讲嘅嗰个可能去外地嘅演出或者一个活动咁样，系真系曾经存在过，不过可能已经系 完咗噶啦， 好多年前咯。即係以前會有搞嘅，後屘已經停咗幾年啦、即係佢講嘅嘢唔係假嘅， 唔係假，但係又已經好似冇咗嗰回事咯噃。 係啦，即係佢係真係曾經有發生過嘅咁樣。咁但係就因為你要揾翻裏邊嘅人咧，其實你直接問你一問就知啦。喂，你哋係咪有搞啲咁嘅嘢啊？如果係嘅話，咁你咪可以 confirm 到咯，一問就知道。所以其實最終咧，你直接就係揾翻相關機構啦，或者佢提嗰個名咧，你打電話去揾佢嗰個正常渠道問翻嗰啲人就知噶。 冇錯，咁啊，同時間啦，亦都乘機推介一下先呢、這、一個，即係講起呢個真人 show 啊，香港電台全新節目。 原來你兜咁大個圈啊！ 係啦，就係新時代奮鬥者啊，咁啊， 台制作 冇错，因为咧即系呢个新时代奋斗者由呢个七月三号星期日开始已经系开播咗噶啦，逢呢、這个系、 哦、 啊，逢星期日晚上7:30到8:00，港台电视31， 哇，劲啊！ 系啦， 制作劲啊，参赛者劲啊， 亦都有好多嘅导师啦，同埋好多嘅学员嘅、 哦。你有冇份啊？ 我梗系冇份啦。 你有冇份做导师啊？ 我梗系冇份。 你前辈嚟噶嘛？ 我梗系冇份啦。导师真系好犀利啊！因为有呢个袁富华啦、林家栋啦、刘雅丽啦、周丽淇啦、邓建宏啦、杨思文啦、刘伟恒啦、余俊峰啦、朱凤娴啦，仲有我哋嘅训练班校长魏炳郎先生嘅。 哇！即系佢唔系净系电台嘅嘢嚟噶嘛？ 佢入面有好多精彩嘅内容，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呢个嘅电视节目啦。咁之后一路会播映落去啦，亦都当中有好多唔同嘅参赛者啲训练嘅环节，大家去睇住佢哋啊。 即系我哋唔系偏心嘅，但系因为呢一班参赛者里面咧，有一位就有派过。讲到呢个位， 就冇理由唔播下佢首歌。 嗱，冇任何偏心，冇任何意思嘅，就是、因为佢有派歌，咁所以我哋就播佢只歌啦。佢亦都同时今年嘅男新人，嘅名字系 Aden 红座星。 单身却怕痛心，我需清楚知道你肯承诺，讲一世缺乏信心，又好想可跟你接近。从认识一眼震撼至今，藉口多不敢去探你的吻，浪费或糟蹋爱情能力亦满分。拖你拖一世，难道我惊羞愧？专注工作不谈情感，一手抛得，时机正在荒废，越渴望一切。这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越被你方位，越对自己狠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也信底，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用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时刻的关注早现着若隐。拖一世，难道我惊枉费？所有感觉竟然情愿收于心底，时机继续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实际回避你方位，越对自己狠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也信底。 彩，缓缓兜圈，默默尊贵，期望得到安慰，动人情节空想到底，恋爱开关制，余情难自制，按错掣，什么都会白费，害怕尽毁。 洪卓星凭实力单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放送協會報導，中槍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傷重不治。安倍朝早在奈良出席自民黨參議院候選人拉票活動的時候，在演講期間遭到槍擊受傷，由直升機送院治療，據報當時已經處於心肺功能停止狀態。警方即場制服一名41歲住在奈良市的疑兇山上徹也，並在現場找到一把懷疑是空氣的自制手槍，據報他是前海上自衛隊員。事發時正在山形縣出席競選活動的首相岸田文雄接獲安倍中槍的消息之後，緊急返回首相官邸。岸田以最嚴厲的措辭譴責事件，說不能夠接受暴力行為，已經要求所有內閣成員返回東京。本港新增294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748宗本地感染，以及197宗输入个案。医管局新情报3宗死亡个案，当中一人已经接种3针新冠疫苗，2人已经接种2剂，3人各自有慢性疾病或者自身的疾病。5间安老院舍出现感染，各有一名院友确诊。學校方面，新情報超過200宗陽性個案，涉及191間學校。當局建議2間學校的個別班別要停課，包括路德會協同中學的 4B 班，至今有3名學生感染，相關班別要停課1星期。路德會兩巨樓小學的 1B 班有3名學生感染， 1B 班要停課。另外，涉及懷疑 Omicron BA.4 或 BA.5 個案增加11宗，當中3宗個案未找到感染源頭，涉及 BA.2、BA.1.1 個案增加20宗，有18宗未找到源頭。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本港第五波疫情明顯反彈，強調暫時不容許進一步放寬社交措施。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盧寵茂回應民建聯提倡的在港疫站方案的時候說，需要與內地溝通，並完全符合閉環式管理，當中可能涉及香港海關官員和採樣人員都需要閉環管理，現時正是處於討論階段，相信要達至有關標準並非短時間做到。相反，深圳當局容許8類特殊人群符合條件可以申請人民關懷通關名額，帶來即時幫助。盧寵茂又說已經與港澳辦溝通，強調當局不會因為一件事困難就不去做，但是能不能夠進行逆向隔離並非一廂情願，單方面就能夠開展相關工作。台灣新增30,314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病例，再多131名患者離世。疫情指揮中心話，新增的131宗死亡個案涉及72男、59女，年齡介乎20幾歲至到90歲以上，其中127人有慢性疾病。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方面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近住中电变电站系慢车，车龙一路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提一提大家，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 近住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和忍让。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出身军人世家，成绩优秀，大同集体格格不入的烟破恶，在严酷的环境、艰巨的任务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战友帮助之下，他终于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了解队长李强的用心良苦。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好，各位，tamam ahl afraad ke liye COVID-19 vaccine muft faraham kar rahi hai. Ahl afraad makhsoos clinics, hospitals, mobile vaccination stations ya community vaccination marakez par vaccine lagwa sakte hain. जो लोग वैक्सीन लगवाना चाहते हैं उन्हें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मुंतखब करदा कम्युनिटी वैक्सीनेशन मराकज पर खास अहल अफराद में तकसीम किए जाएंगे। हुकूमत और माहिरीन की कमेटियां कोविड-19 वैक्सीन के महफूज होने की निग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जिस्म को बीमारी के खिलाफ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के काबिल बनाती हैं। वायरस के तौलीदी सिलसिले से पैदा होने वाले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लगवा लेनी चाहिए और तहफ़ुज़ को बढ़ा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लगवा लेनी चाहिए। ज़िंदगी गुजारने के अमूमी तरीक़ों को बहाल करने के लिए ये इंतहाई अहम है। मज़ीद मालूमात के लिए इस मौजू पर मबनी वेबसाइट मुलाहिज़ा करें www.covidvaccine.gov.hk। 知识回社加强阵容。

有 Sophia 雅乔最新排台作品《想想元宇宙》，我觉得人生的 checklist 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的清单会引领着我们人生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人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加速中，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 云浩影到了哪里就对吧，当然啦，这些人生的清单如果能够逐格逐格剔满它，那我会恭喜你。但人生呢很得意的，不一定是掌握得那么好的。 想更乖乖坐地跟这次吗，在梳化很简单， 如果啲格仔剔唔满，你又会点啊？ 好地可爱的那唯一的，不

I just wanna say that I can die for you. Crush me, feel me, break me, love me. I like it kinda groove. Yeah. Look at all my every move. I break it up all for you. 深灰色追击黑暗中，抑压心理化妆，实在是让人迷失。假如我是梦，浅灰色追击失意中，给我心理处方，绝望是令人好爽。 超粉身碎骨，好多人咧喺寻找呢啲剔甲仔嘅过程当中，就好似头先所讲，会粉身碎骨嘅。咁但系当你嘅人生真系剔唔满啲甲仔，又如何呢？ 背子搞装买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不计价，装忧郁转好，人哋面吓到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我连客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升高职周身发布。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in't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心无要看 logo. 你只想 变姿势 ，not a fool 代，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 There ain't no driving memory, but I feel your tummy with something greeny. Yeah, only you'll take it for sale. 默默地感叹，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Jamie 张天颖 ，No money no honey。 等罗奕龙话，最近喺六日之内三次全民核酸检测，从第四轮共发现94宗阳性个案，到第五轮发现41宗个案，显示目前嘅连续全民核检配合抗原快测嘅措施有效。所以在明天結束第六輪全民核檢之後，會在緊接的星期日開始再進行下一階段的連續四次全民核檢和抗原快測，希望盡快找出所有隱性新冠病毒陽性個案，然後進行管控隔離，切斷社區傳播鏈。澳門在昨日新增88宗陽性個案，上個月18日以來累計1303宗。 台灣新增30314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病例，再多131名患者離世。疫情指揮中心說，新增的131宗死亡個案涉及72男59女，年齡介乎20幾歲至90歲以上，其中127人有慢性疾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丽业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业街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呢一段咧，有一段慢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方面将军澳道上行近住中电变电站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而家松返好多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一段的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开始车多繁忙了，龙尾去到屯门柏丽广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牛头角彩盈村盈富楼、筲箕湾爱东村爱日楼、钻石山富山村富辉楼、坚尼地城西环村中远台、屯门美乐花园四座、长沙环雨晴轩三座、黄大仙擎东街一号擎轩苑、大埔太和村安和楼、长沙环李郑屋村孝廉楼和大围美田村美秀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就好似沙滩系由无数细沙堆砌而成一样，我哋嘅人生片段系由好多唔同嘅歌交织而成，每一首歌嘅背后 都蕴藏住唔同人嘅回忆同故事，而你嘅故事一定会喺呢度揾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虽然呢度空间是有限，但是想象力就是无限的。如果你想改变，将来你的世界可以好大。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空间魔术师钟少涛、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洋、蔡仲思主演。 今集主角方向虽然出身基层，要面对来自家庭和成长的压力，但仍然努力向成为室内设计师的梦想进发。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0日。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的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全城点歌大行动。 系啦，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是卫斯理 ，Mr. Wesley。 系啊 ，Mr. Wesley， 咁熟嘅喂，喺边度出现 嘅？ 第二套戏嗰度咁样。 Mr. Wesley。 系啦，咁啊，到底大家有啲咩想同呢个咁经典嘅角色讲？有啲咩歌想点俾佢听咧？咁啊，可以揾我哋骚动音乐嘅。 应该几多啲听众有讲自己中意睇即边一本嘅故事咧？咁样样嘅。咁所以今日我哋点歌嘅内容啊，我都有写，即系自己点样初接触啦。系啦，你咧？ 我咧就冇集中讲点样初接触嘅，但系我睇细个读书嘅时候，中学嗰阵时咧，即系你都要交嗰啲阅读报告嘛。 哇，叫卫斯理。 系啦，都会有睇嘅。咁啊，同埋咧，我后尾再大少少，即系网上面发达翻啲嘅时候，有人将嗰啲好经典改编嘅广播剧摆翻上网咧。咁、 哦、 我就有听过改编呢个卫斯理小说嘅一啲广播剧，哇，觉得好好听嘅。嗰阵时夜晚好中意听嘅。 系， 因为一路听咧，系啦，就系、是、会有少少惊惊地，但系又唔系话会惊到瞓唔着嗰种，咁啊啱啱觉得好啱夜晚嗰个气氛听，所以细个好中意听嘅。 咁、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咁啊呢个时候听阿斌写啲咩俾卫斯理啦。 亲爱嘅卫斯理。 你好啊，好彩你只是单名叫做卫斯理啫，否则你名前面仲有多个字嘅话，我就可能会将你同某魔法学校嘅巫师家族捞乱啦。听到呢度，你系咪觉得好好奇呢？系咪好想知道到底呢间魔法学校系咩来头呢？仔细睇你嘅冒险故事，都知道你系一个好奇心极强嘅人嚟噶啦。可惜你而家嘅去向未明啊，净系知道喺你最后嘅作品《只限老友》当中，你好可能已经移居去到太空之中。如果唔系除咗神秘学之外，你一场魔法探秘都应该几有趣。不过我想对你来讲，移居太空可能都是一个好选择来的。始终随着你年纪的增长，加上经历太多离奇古怪的事了，你似乎对一些新奇的事物都慢慢失去了兴趣。地球对你来讲可能都太刺激了。不过我又想问，到底你在太空有什么娱乐的呢？会不会间唔中都继续写下书、听下歌咁嘅咧？所以最后我想送翻首周杰伦嘅《最伟大的作品》俾你，我谂呢首歌都几啱你听嘅。细细个就匿喺被窦睇你冒险嘅奔神上。 首今日送俾维斯利嘅呢一首啊，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好啦，听完我送俾佢嘅歌啦，咁啊，跟住到你啦吧。 嚟啊！亲爱嘅维斯利，你好啊！你点啊？你嘅作者倪康先生过身啦，唔知你有冇伤心得好犀利呢？我想讲咧，其实我细个成日都见到你噶，例如打开电视会见到罗家良扮你啦，喺电影又会见到刘德华扮你，而我见得你最多咧，应该就系我以前成日去嗰间社区中心嘅自修室，都会见到书架有成排你嘅古仔嘅。嗱，不过我从来都冇攞嚟睇噶，正确啲嚟讲咧，应该系唔敢攞嚟睇嘅，因为你嗰啲故事嘅封面咧，我细个嗰阵睇。觉得都几恐怖噶，所以我每次经过咧都会特登避开唔敢望嘅。你知啦，你嗰啲嘅经历加埋嗰啲标题咧，咩鬼子啊、活勇咁样，净系睇个名字，我已经幻想到啲好恐怖嘅剧情噶啦。跟住一路直到我升大学咧。有一次，我记得喺荃湾嗰度咧，本身等紧一个中意嘅女仔嘅，咁但系最后佢就冇出现啦。咁我唔知点解嗰下嘅心情咧，影响之下忽发奇想，不如买本书睇啊！跟住我就去咗附近嘅一间书局嗰度，今次又见到一排嘅书柜咧，有你嘅书啦。咁可能人大咗，个胆啊大咗啦，而啱啱个女仔冇出现，即系好似俾人飞咗咧，都觉得人生冇咩好惊啦。于是乎咧，我就够胆。去望真啲你嘅古仔，你嘅书啦。而喺文文咁多本嗰度，我第一次买嘅就系《寻梦》啦，亦都应该系破咗我睇书嘅纪录啦。因为我记得由荃湾买完呢本书之后，一路搭车翻屋企，我都已经睇咗差唔多大半啦。然后我记得嗰个冒险故事其实真系好吸引嘅，讲紧啲前世今生咧。我谂我都未试过咁想追一本书啊。平时咧我睇字就瞓噶啦，咁最后。嗰一晚我就已经睇晒一本书啦，我用一日啊，即系其实都唔够一日，半日左右我可以睇晒一本小说啊。你就知道你嘅吸引程度有几高啦，而且文字当中嘅你咧，有一种风流啦，又好有才华啦，都几系我呢啲叫少男咧渴望拥有嘅特质嚟噶。咁啊，数数手指嘅话，如果你仲在生，依家都应该80几岁咯，嗬？如果你有幸听到我呢一封信嘅话，你又有时间咯，唔介意咪复几隻字咯，我都几有兴趣想同你做一个笔友噶。不过点都好，最后真系要多谢你带咗咁多咁有趣嘅冒险俾大家，令我哋有个咁多咁天马行空嘅幻想啊！细个成日睇一啲嘢就幻想自己系主角嘅波成上。 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神力可打到数不通。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我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容。都不会欠 印度文章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是缘。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嘅。哇，笑着过，然而大过错不过，然走过真直觉，愿梦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深一卷。而帮我找到一切证据。 我揀嚟呢一首 Anson Kong 嘅新之卷啊。 好啦，咁啊睇睇大家到底点咗啲咩歌啦。有一句呢就係话想点呢个嘅吸缺席的人唱首歌嘅。亦都有人话想点推理的爱。但我哋今日揀咗呢首呢係以下呢首英文作品嚟嘅， 好，因为佢个原因解释得非常之好，因为佢话会谂翻起呢一首歌咧，呼应到卫斯理差唔多啊，每一次都要讲嘅一句金句啊。我自细就接受严格嘅中国功夫训练， 我以为卫斯理系讲后边嗰一句添，一阵间唱呢一句啊， 即系呢个哦哦啊， 唔系啊， 再下一句系嘛， 再下一句啊。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呢句啊，呢句啊。 听众揀嘅呢一首啊，1974年嘅 disco 作品咧，有 Carl Douglas 嘅《功夫 fighting》啊， 系啊，听讲好神奇嘅，你嘅电话听到你嗌卫斯理啊着， 我一讲卫斯理，佢就会弹出嚟个 Siri， 唔知点解，卫斯理，跟住佢就会着咗噶啦。 到底点解咧？后边可能又系一个卫斯理嘅冒险故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出席自民党参议院候选人拉票活动的时候遭到枪击，伤重不治，终年67岁。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对事件感到震惊，指出安倍在任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贡献，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并且向他的家属致以慰问。本港新增294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748宗本地感染，以及197宗输入个案。医管局新情报3宗死亡个案，当中一人已经接种3针新冠疫苗，两人已经接种2剂，3人各自有慢性疾病或者自身的疾病。5间安老院舍出现感染，各有1名院友确诊。学校方面新情报超过200宗阳性个案，涉及191间学校。当局建议2间学校的个别班别要停课，包括路德会协同中学的 4B 班，至今有3名学生感染，相关班别要停课1个星期。路德会两巨楼小学的 1B 班有3名学生感染， 1B 班要停课。另外，涉及懷疑 Omicron BA.4 或 BA.5 個案增加11宗，當中3宗個案未找到感染源頭，涉及 BA.2、1.1、2.1 個案增加20宗，有18宗未找到源頭。澳門將會由星期日開始再接連在8日之內進行4次全民核酸檢測，除了有綠色健康碼的3歲以下人士，其餘都要參與。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话：最近在6日之内3次全民核酸检测，从第四轮共发现94宗阳性个案，到第5轮发现41宗个案，显示目前的连续全民核检配合抗原快测的措施有效，所以是听日结束的第6轮全民核检之后，会在紧接的星期日开始再进行下一阶段的连续4次全民核检和抗原快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前近住丽业街快线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丽晶花园。而家太子道东上去观塘绕道嘅交通咧都系繁忙，龙尾就喺彩怡花园。反方向观塘绕道旺角近住丽业街一段都系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另外喺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嘅快线又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南开下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一段，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 一齐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头发护理系讲多啫，头皮乜要护理嘅咩？ 如果你块面你经常都会做保养啦，即系就算你唔去美容院做 facial， 你都会喺屋企搽下护肤品。咁、嗯、如果你嘅头皮系30年，你冇好认真去清洁过，讲紧头皮啊，你系从来都冇保养佢，你可以好容易联想到佢会唔会系一个好好嘅状态咧？ 大热天时要知道点样可以帮你保护头发头皮，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国剧周末影院《共分》 今个星期有杂交水稻之父之称的袁隆平，经历了杂交水稻数千次试验失败之后，他意识到远缘杂交可能是突破口，他将目标定在寻找野生稻之上，最后他究竟能不能够成功提升中国稻米产量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共分》，港台电视31。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od.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绚烂的诗。So long, young God. We gotta live for a generation. EDM Friday Max 同大家所做的 Max 咧系有点不一样嘅。首先个风格啦、个气氛啦等等咧，都会围绕住而家听一啲比较迷幻少少感觉嘅。因为今日呢一个 Max 咧就系拣选咗啊，嚟自德国咧非常之出名啦，可以话系电子音乐教父之称嘅组合 Kraftwerk 嘅作品。他们在1970年就组成，开始做一些电子音乐啦，去到第四张专辑左右，头三张都有一些叫做摇滚少少等等的音乐为主的。他们由一个实验摇滚慢慢变成去到电子流行的方向去做，那听着这一首歌呢，就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呢首是1974年咧，Kraftwerk 嘅同名专辑叫 Autobahn， 咁系一个德文嚟嘅，意思即系高速公路咁解。而佢哋都用啲电子合成去模拟出一啲好似车路嘅一啲车声啊等等咁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呢一条高速公路啦。 Kraftwerk 呢一类嘅德国电子组合咧，咁啊 Kraftwerk 喺德文即系译翻出嚟嘅意思，即系发电站咁解啦。咁啊，早期即系当初创立嘅成员有 Ralph 咧，一个键琴手咧，同埋一个 Florian 咧，亦都本身一个长笛演奏家，就系两位最初的成员嚟嘅。而他们的音乐亦都一路对后世很有影响啦，譬如好像我们之前讲 Techno 这样的 Techno 三巨头都有 mention 过，他们都是小时候听 Kraftwerk 的作品呢，也影响到他们。先对上一只听过有啲好似摩斯密码嘅作品咧，就叫 Radioactivity 嘅，嚟自佢哋1975年嘅同名专辑嘅。1977年咧，咁啊 ，Kraftwerk 出个 Trans Europe Express 之后，1978年就出咗呢张专辑，叫做 Man Machine。而听紧呢一首都系我第一首听佢哋嘅歌，亦都听一次就已经洗咗脑。听紧呢首 Kraftwerk 嘅作品叫做 The Model。1978年 Kraftwerk 呢张专辑 Man Machine 咧个封面咧都系几标志性，因为嗰时亦都加入咗另外两位成员啦，咁啊亦都佢哋四位咧着住红色恤衫打黑呔嘅一个封面。 跟住呢一首咧，亦都系同样嚟自 Man Machine 呢张专辑，叫 The Robots。之所以咁犀利咧，嗱，头先讲翻第一张佢哋嗰个叫电子流行嘅专辑咧，《Ottoman》咧，咁啊1974年啦，但系嗰阵时你记得翻，如果系音乐桑拿所讲咧，70年代可能中后段先开始有 George Moroder 加入呢个合成器去做 disco 嘅音乐嘅，所以佢哋嗰张《Ottoman》都可以话系被称为第一张嘅电子流行专辑啊。听到他们玩的音乐中间会有很多合成器，一些他们自己整的一些鼓机所做的一些节奏和一些 vocoder， 也都听到一些可能后期我们会听一些，譬如 Acid House 所用到的一些声音，这里都好像有一些影子，有一阵锤，所以你都明白为什么他们是就是那个影响那么大。也都2014年 Kraftwerk 就拿了格林美终身成就奖。想听嘅几首作品都系70年代 Kraftwerk 所制作创作嘅歌啦。嚟到听紧呢一首就时间跳跳到去1986年啊，佢哋推出同名专辑，由呢一首叫做 Electric Cafe。 Musica elettronica di pura ritmica arte politica la era atomica。 咁喺佢哋嘅作品当中咧，会有好多听唔明嘅嘢，因为的确佢哋系会将德文咧放喺佢哋嘅作品当中。譬如头先开始讲 Ottoman 呢张专辑咧，其实全部都用德文。咁啊，直至去到头先亦都有播 Radio Activity 咧，佢哋推出一个国际英文版嘅专辑，同时都会继续秉持有自己德文版本嘅专辑。 好像说得清楚。 我哋而家咧就可能讲 Kraftwerk 佢嘅作品叫电子流行啦。但早期佢哋称自己嗰啲叫做工业民谣音乐啊，因为亦都可能同佢哋嘅城市有关系啦。杜塞尔多夫呢个德国嘅城市咧，其实是一个工业城市嚟嘅。而其中呢个通讯业咧，亦都系非常之蓬勃嘅。亦都唔难想象佢哋嘅作品咧，都几受呢一个背景影响。而家听下呢一首咧，就系嚟自 Kraftwerk 1981年推出嘅专辑，叫做 Computer World。呢首叫做 Home Computer。作品譬如在刚才 Amazon 的专辑呢，你已经听到他们用上一些电子的声效，也都有感觉就是人和科技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合成在一起呢。所以听着这张专辑里面呢，另一张叫 Computer World 呢，都是讲着电脑这件事是怎么样的。听过啱啱 Home Computer 之后，有呢一首叫做 Computer Love。听这个 EDM Friday Mix 的 Max 和平时是有少少感觉不一样的。今天揀来都是来自德国的一个经典的电子组合，被称为电子音乐教父之称的 Kraftwerk 的歌。其实严格来说，他们的音乐不可以叫做 EDM， 因为里面 Dance 的元素你听到不算很强烈。同样他们的电子音乐对后来一些的电子音乐甚至乎真的电子舞曲影响到深远。 啊，首作品1983年咧 ，Crawford 以 single 推出一个叫做 Tour de France， 亦即系环法单车。咁啊，背景有个故事，即系同单车有关，就系试完佢哋 Computer World Tour 之后咧。食完之後 ，Ralph 就想揾一樣運動咧 fit 翻佢哋嘅 image 啦，同埋都覺得哇，真係需要體力，做下運動好啲。所以嗰時 Ralph 就鼓勵其他成員一齊食素啦，同埋踩單車啦咁樣。當我直情係想做一隻碟咧，係即係圍繞單車，不過其他成員冇被說服，所以最後只係做咗 single 嘅。所以你要听到呢首歌都系围绕单车呢种运动，头先开始有啲唞气声啊，或者中间会有啲可能单车链嘅声效。 Vers du Nord, Paris, Roubaix, Tour de France, Tour de France, la Côte d'Azur, Saint-Tropez, Tour de France, Tour de France, les Alpes et les Pyrénées, Tour de France, Tour de France, dernière étape Champs-Élysées, Tour de France, Tour de France.Levez-en sur les pavés, Tour de France, Tour de France. Le vélo vite réparé, Tour de France, Tour de France. Le peloton est regroupé, Tour de France, Tour de France. Camarades et amitié, Tour de France, Tour de France. 节目尾声为你带来这一首来自 Crawford 的 Tour de France， 希望今天这半个钟头虽然有个与别不同的感觉，但可以让你们初步感受到究竟这一对 Crawford 他们的音乐感觉是怎样。下个礼拜再见，拜拜。